过。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独自在山上漫步，月光太温柔，嘈杂不能说，一心要安静，就有一抹冷漠，听说暗度淡薄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煎炒烹炸皆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。